不要睁开眼睛望，天空沾满你的泪光，有心无心都一样，寂寞在每一个地方，仿佛就像记忆被锁上，不断重温明天没模样，温柔情话夜夜在耳旁，当作你是我枕边月亮。现在我不希望一个人悲伤，春去秋来你陪我彷徨，现在把感情握在手上，想你的心跳得狂，因为怀抱里空荡荡，有梦无梦都一样，寂寞终究是对我当当，有梦无梦都一样，寂寞终究是 您现在的位置是 金鸡圣地，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Everybody is...